呼。

Манда хадзан гэр уста Янхал хонь бэй бандас Бий хар муста хэнда Ярас, ярас бай саха Намбай жигэд сэнэ남의 지금 세대

다. Thank you. 사람아라 야근을 무릅쓴 애주인데 다운 뜨위 부스즈메레 에이스톰슨 애주인데 오약한 잠바들 날씨가 Ha ha ha ha! 고댄데기고아직보고아운데댄데기고댄데기고 Bangla, Hansen, Gurusta, Jangan, Hong, Kong, Tas, Ni, Harmus, Tanta, Yers, Yers, my son, Nam, my jigit, say, Nay. 今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感谢收听。